刹那冻结了时间，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。离愁能有多痛，痛有多浓，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了才懂。 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。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。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， 并不都漏油。 齐秦为王祖贤写下大约在冬季， 我会更加珍惜自己。 我为你写下那些爱和曾经。音乐不止音符， 更美在 让往事动容。经典 九六九， 连接经典五周年，和你一起听见每一份感动。 9月4号，深圳爱优未来慈善基金会公布了一元化1500余万的善款使用计划，行政管理费用127万，剩余款项投入四大类公益项目。今天九六九则令带你听资讯。北京卫生计生监督所4号约谈包括格林豪泰、七天、如家在内的35家快捷酒店，指出其卫生不达标的问题，拟一并罚款6.9万元。因当地共享单车总量接近了70万，超过了城市承载能力，武汉市4号宣布暂停新增共享单车，目前全国已有8座城市出台类似的控车政策。近5个月，环保部28个督查组检查40000余家企业，发现半数存在环境违法违规的问题，其中涉及大气污染的散乱污企业达到了7180家。 爱情像沉醉，用琴声一切无法呼吸的瞬间，开始吧，狂奔的起跑线，视觉像电影惦记着从前，心跳正在不同天上飞。想依赖，挥霍着眼泪，对错归零出发才了解，开始吧，狂奔的起跑线，视觉像电影惦记着从前，心跳正在不往天上飞，一并追，爱不连随，狂奔起跑线，视觉像电影

要一个微笑，我敞开火热的胸怀。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，我陪你走到未来。春暖花开，这是我的世界，每次怒放都是心中奔跑 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不购物，不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买包买衣服，换好工作，涨工资， 换工作靠前程无忧。 今天带娃干点啥？游乐场去腻了， DIY 做烦了，动画片看多了，是时候考虑换个画风了。 经典九六九五周年台正月推出斑斓童年欢乐学堂活动，只要你的宝宝是2012年出生，即日起至9月24号，发送你和宝宝之间难忘的经历至经典九六九的微信公众号，就可参与由涂抹教育免费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少儿培训课，体验奇妙的学习之旅。关注今天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了解更多活动详情。

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药呢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人生本来就很快乐，本来就很简单，只要快乐就好。生活是一种心态，持怎样的心态，就会拥有怎样的人生。不要随波逐流，以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生活，生活也会因你的存在而多姿多彩。勇敢地走向生活吧，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主播泽林。勇敢地走向生活吧，你会发现更棒的自己。 世界被寂寞绑票，我也不会奔跑。